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的。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由市文联主办的2018北京台湖银偶艺术周国庆黄金周7天在通州台湖公园上演。从今天开始，本届银偶艺术周还将持续1周时间，演出场地将转到通州区文化馆。艺术周邀请了国内外13个专业银偶剧团，共计65场银偶演出。艺术周移步通州区文化馆后，将开启第二单元的演出和论坛活动。开心麻花2019年爆笑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将于本月18号到下月18号在地质礼堂上演。这部剧是开心麻花大笑贺岁演出季的开篇，由魏伟、刘钊导演，开心麻花演员杜小雨、王成思、李慧、陈帝文、许慧强主演。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级戏曲学校将携手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从今天开始到12号推出中国戏曲学院附中2018年毕业班教学汇报展演系列演出活动，演出包含京剧折子戏专场、戏曲音乐会、画展等形式。参与演出的毕业生来自中国戏曲学院附中京剧表演、京剧器乐伴奏、民族器乐演奏、舞台美术4个特色重点专业，是近年来学校举办的参与人数最多、专业覆盖面最广的一次毕业展演活动。本月23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将再次上演，这是继2015年第一次亮相之后，这部气势恢宏的大歌剧又一次起航。本轮演出由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执棒，享誉世界乐坛的女高音歌唱家何慧与孙秀伟共同演绎《阿依达》。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好莱坞奇幻冒险动画电影《雪怪大冒险》将于本月19号在全国上映。之前曝光的定档预告中，人类与雪怪两个物种因为天差地别的语言、体型和居住环境等原因产生了种种误会，两大种族从互相害怕到逐渐包容的破冰之旅令人动容。全国首档创新创业节目《创业中国人》将于近期在天津卫视开播，这是一档力求用故事改写故事、用人生影响人生的励志节目。节目以创业的品牌为核心，将上游资本投资人、下游的渠道合作人以及全民投资人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创业生态闭环，同时邀请商业界大咖坐镇现场，为品牌创业家们把脉问诊，为创业者出谋划策。由天幕影业制作出品的战争剧《战天狼》正在央视热播中，这部剧以平民百姓53的视角带人们走入民族觉醒、英雄辈出的年代。《战天狼》中的剧情源于创作团队对于一名抗战老兵的采访，抱着对先烈们的崇敬之心，传承英雄精神。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地面高气压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阳光灿烂，秋高气爽，气温适中，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呢，紫外线强，外出请您注意防晒。另外，由于空气干燥，需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对皮肤的保湿。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见四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三见四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节日出行。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路畅通。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中午给您带来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浩洋。 大家好，我今天替班主持赵爽。 赵爽你好啊！ 哎，你好，浩洋。 劫后相逢，打个招呼是吧？ 就是我觉得劫后就反射弧，今天一上午直播都没调整过来呢。 是，你是觉得反射弧怎么 就是你 还沉浸在？ 你杵我一下，我隔三秒钟啊。什么事儿啊？ 不至于的，我觉得你那么冰雪聪明，我觉得不至于反射弧那么长 啊。那是没问题的。没毛病。 今儿跟赵爽一起来聊一聊跟家有关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啊。赵爽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是一个怎么说呢，很注意生活细节的人，或者说一个很精致的人吗？ 会，就是间歇性清洁卫生强迫症。 嗯， 就是间歇性看这个不定时的，可能犯一下这种这个干净的强迫症，就把家里面全收拾一下，然后断舍离。 哦， 对，但有可能就是这次收拾完之后一年就不再动他们了。 哦，这样啊？ 对。 那家里就是说，比如说电子器材多不多？ 电子器材挺多的，就是电子器材我是属于突然间用这个好用之后，我就特别依赖它 啊， 就我每天都会用，包括这种什么。有线电视啊，包括什么机顶盒啊之类的，就你一旦用上了就必须得用， 是吧？这儿有一条资讯刚好符合你说的这个东西啊。歌华有线联合百度爱奇艺全新推出人工智能电视机顶盒歌华小果，既能看电视直播，又能看爱奇艺海量视频，对着遥控器说话就能换台找视频，智能识别儿童声音，自动过滤呈现内容，给孩子看专属节目，学英语，唱儿歌，听百科，细心呵护下一代健康成长，详询96196。啊，虽然说这个资讯播了之后呢，但是咱们周一还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我们常规的内容，还是接下来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吧。 嗯，好，我来介绍是吗？ 都可以，都行都行啊。 那我介绍一下哈，这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嘉，欢迎您，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我们再来请出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杨永刚，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今天周一嘛，跟他们来聊的一般还都是一些怎么说呢，这个户型的问题哈。 太棒了。 是，那为什么说太棒了呢？ 对，其实有些东西真的困惑我很久，就包括我看了今天就有一些听众的提问啊，就他会问到一些细节问题，包括可能我买的是二手房，有些人就会担心说二手房之前住的是谁啊，然后这二手房我到底住进去之后会不会舒心呢、啊、会不会称心呢、啊、我现在换了工作，然后我现在如果要换了房子的话能不能如我的意啊等等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是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听众啊发来的一些关于自己房子的问题，包括他们的 户型图。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个户型图，我们就把它叫做一号户型图啊。大家如果对于这个一号户型图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数字一啊，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所要聊的第一个户型图了。 第一个户型图我来说一说这听众的提问是吧？ 行 啊，这个我得问一下东道主，你知道吗？ 别您别那么客气。 听众妈妈的丫头的问题哈，请教专家几个问题。一，这个房子是二手房，之前是做公司用的，都说这种房子被毁的比较厉害，请问通过装修可以改善吗？我怎么知道房子的毁坏程度呢？二，就是说这个户型怎么样啊？六层的第二层装修需要注意一些什么？谢谢专家。 这个怎么说呢，二手房之前是公司用，其实我是觉得公司用个人用这个房子不会像大家伙儿所想的毁的那么严重，而房子本身来说只要结构是安全的，那么这个房子本身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剩下的话比如像这个窗户的开启啊，这些都是一些常规的，该怎么换怎么换，有问题给它换掉的，然后或者问题不大的话我们可以去修一修。而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它的电，因为如果用公司的话有可能里边会有一些用电设备会稍微的比居家要多一些。 用电设备比居家的多， 有可能啊，只能是有可能。对， 造成的问题是什么呢？ 电线老化会加速啊。 我经常听到别人说啊，说这房子不能租给谁谁谁，说毁房子。然后可能有些朋友就问了，说那我要是住进来的话我要重新装修啊，就不太懂，说我既然都要重新装修了，那所谓这个毁是毁在哪些点？ 毁只是毁装修，不是毁房子。就是因为这些呢毕竟是都不是自己的，也不是自己住的，也不是怎样的话，他们不会特别的爱惜，所以说呢都会把装修有可能去毁坏的会比较严重，但是从房屋质量上来说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只要是重新装修，其实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担心，没事儿，随便该怎样去做怎样去做，没关系的。 那所以就是这个房子来说，我们来说说它这户型吧。比如说他问的那个问题，装修需要注意什么？ 他这个说装修是注意什么的话，我觉得有可能说的是装修的点，而不是房子的一些结构问题。这个装修的这点的话，我是觉得先看看窗户，看看窗户，看看门，这两个有没有问题。如果说这两个那个密封不是特别好的话，而且用起来不是特别好用的话，建议把这两个给换掉，因为毕竟是六层的房子，可能有很长时间的，比如说就像这个不关闭啊，关闭不上啊，密封条会损坏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一定的问题，所以说您把这两个着重去考虑一下。第二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卫生间里边的这个马桶和下水这一块，您啊装修之前先试一试它的上水下水是否通畅，然后呢等到那个改善完了之后，你比如说像改完水电了，然后头贴砖的，这个时候您再试一试这个里边有没有被装修工人施工的时候有一些不小心的操作造成一些不顺畅的一些拥堵，等到都做完之后您头搬家之前再试一次，其实关键的是它的下水啊。而对于厨房来说的话呢，装饰公司不是什么装饰公司，就是公司来用作的话，厨房的使用率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说我觉得厨房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注意，只要是它的这个排风可以排得很好很顺畅，别的都还可以了。像房间里边呢，真的要看自己的一个使用需求了，比如说这个两居室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怎样一个使用，家里边的储藏空间是否能够满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哪些功能没有在这个房子里边实现，这个其实就是和设计会有一定的关系，和装修和施工装修关系不是特别的大。 其实我现在我有一点稍稍看不懂这个户型图 啊。你说 我现在看客厅当中厨房跟卫生间它是对着，但我看不到这个卫生间的门儿， 应该会是对着的。 对，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在如果他要做住家的话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这个房子如果说从户型图上来看的话，我就是觉得整体东北角稍微有点缺角，面宽不够，所以造成像刚才咱们经常节目中周一也会发现的问题，这个客厅没有一面非常完整的墙，只有在进门的这面玄关墙。我倒个人建议可以在次卧门的位置稍微有做更改，可以腾出一面至少能稳定挂电视的墙，否则它这个电视墙如果挂在进门的这面玄关墙的话，沙发不好摆放。这个是一个细节性问题需要去注意到。还有就是在装修过程中，厨房的门跟卫生间的门尽量是错位，不要正对。 因为现在看不出它这个图上面说具体是不是正对着的哈、 嗯， 但是从这个走向来说，这卫生间的门也 卫生间门现在看着像是推拉门， 对对、 嗯， 只能跟厨房那个门是、就是 尽量能错开，哪怕两边是错开的， 嗯， 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嗯， 功夫倒是应该下在怎么样让客厅的这面墙尽量去完整。我是觉得次卧的那个门可以往东面移， 嗯， 这样的话沙发依然可以摆在这儿，但对面就能稍微腾出一面挂电视的地方。 嗯，对，因为他那个门开在正中间了，就觉得有点， 对，是两边都有浪费。 嗯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房间我没有看到太多的这个收纳的地方。 收纳往家里墙上装行吗？ 不是这样，我们其实看这个户型啊， 嗯， 只是对房子进行了一下分析， 嗯， 但是呢，毕竟居住人口不同，使用情况是不同的，那么每个人的对这房子理解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如果是像我们来居住的话，我们就想要一居室就可以了，我把另外那个全部打开，那其实也挺好的， 就是把次卧当成储存间， 当成客厅啊， 嗯。当成客厅就把那个墙打开 啊，对，全部都打开，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可能。 嗯， 这个还真的是要看一看我们究竟这个使用者对这个房子是怎样来使用的。 嗯，还是六层的 二层 、在采光方面什么的需不需要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呢？ 这个不是特别好说。其实按正常来说，以前的这种房子楼间距相对来说会比现在的要大一些， 嗯， 所以说应该还好。但是有些时候你要看一看，比如说一层的或者是公共部分是否会有一些稍微高一点的树，对光线会有一定的遮挡和影响。这个也是那个外边公共部分的房子里边是解决不了的。但从房子的户型图上来看，进门口的客厅可能光线还真的不是特别的理想。 嗯， 就感觉它这个应该是个 暗 厅。 对， 虽然有厨房那扇门，但估计对采光没有太多的一个互补的作用哈。 对， 嗯，所以大家也可以回复一到北京卫音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下具体的户型图。 嗯，好，我再口播一条资讯。歌华有线联合百度爱奇艺全新推出人工智能电视机顶盒歌华小果，既能看电视直播，又能看爱奇艺海量视频，对着遥控器说话就能换台找视频，智能识别儿童声音，自动过滤呈现内容，给孩子看专属节目，学英语，唱儿歌，听百科，细心呵护下一代健康成长，详询96196。 嗯，其实说到就是机顶盒，我觉得确实它是可以改善你整个的这个居家舒适度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哈。 怎么讲？ 就是原来啊，我一直、我是一个对这科技产品没有说那么更新换代快的， 嗯， 我就还是属于一直是在各种平台上面找这些东西看， 嗯， 然后该在 iPad 该在电脑上看在电脑上，该在电视上在电视上， 嗯， 但后来发现其实你电视一个机顶盒可以搞定所有的功能， 是是是， 特别方便。 嗯，而且我跟你讲，它这个歌华小果的机顶盒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点是什么？ 嗯， 就是语音识别，语音控制。 嗯， 你直接就是你不用拿那个遥控板，因为有的时候家里比如说这个遥控板多了，电视机一个遥控板，然后那个功放遥控板，然后电机顶盒一个遥控板，有时候找不着了，但是他这个就拿语音直接你告诉他，比如说哎，我说我想切换频道，他卡能给你切换啊，这个搜索直播节目他也能给你搜索，这个点播也可以，甚至比如说我现在说哎呀我特别想看那个谁演的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想看孙俪演的电视剧啊，咔就能给你就切出来，这个我觉得特别了不起。 对， 因为如果是拿你那个遥控板，你说你想打个孙俪，你还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按，你现在直接说孙俪啊就出来了，邓超啊就出来了。 这歌华小果还支持这个7天节目回看， 嗯， 还有这个一键秒速时移播放功能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看直播的机会可能不多，尤其咱们这种工作嘛，晚上你看我经常也要直播演艺巡回， 是 吧， 特别辛苦， 然后有好多这个电视剧都是在那时候播的， 错过了， 哎，我也不能一边直播一边看电视，所以我觉得类似这种这个有这些功能的东西哈、啊、这种机顶盒其实给生活当中带来很大的便利。 是是是、 嗯、 啊，这个是歌华小果的一个产品介绍哈、啊。 嗯， 那怎么着？接下来咱们说第二个户型图，还是第一个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第一个，两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刚才又研究了一会儿。 对，我这儿没有什么特殊需要、 哦。这也没什么。 好，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基本户型。我觉得之前好多老一点的房子都有这种构造，就进门之后是个暗厅， 嗯、 然后左边一房间，右边一个房间那种感觉哈。嗯，第二个。 嗯，好，那问题二是这样的，听众包小谷提问。我们家呢有两个卫生间，可是总觉得有点多余，尤其是卧室里边那个啊，请教这个妙手怎么改才能好呢？ 啊，有一个方案是卧室里面改成这个储物间，还有一个方案是两个打通变一个。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户型二位觉得怎么样？有什么大问题没有？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在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数字二，也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涉及到的这个户型图了。 嗯。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为什么说有点浪费呢，是因为这个房型是一个两室两卫的房子。 嗯， 对，两室两卫可能确实是觉得稍微的有一那么一点点的小奢侈，所以说现在呢咱们这个包小股啊是准备把这个给它稍微调整一下。 嗯， 刚才已经提出来两个方案，其实也是我们大众能够想得到的。第一呢，就是将卧室里边的卫生间把它改成一个衣帽间，但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卧室里边的卫生间恰恰有窗户，而公共部分的这个卫生间里边是没有窗户的。 嗯， 这个是一个美中不足，如果是能够对调一下的话，那真的是很完美了，这种方案就可以。而说了另外一种方案呢，就是将两个变成一个，这种方案其实也是可行的，而且实施起来也一定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从尺寸上去看，大概估了一下，我觉得以前的那个卫生间使用面积应该也还够，能够满足像这个两居室的一个正常使用需求，所以说仅仅把一个卫生间变大了一点而已，好像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奢侈。所以说我给您提出来一个第三的一个思路，您可以，当然了，卫生间一定是门要在外侧，能够保证我们从客厅、从厨房、从别的地方可以进去的这样一个门。 对，不用伸到卧室里边才能 进。对，不用到卧室里边。所以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您可以将我们卧室一，也就是大一点的卧室，这个门呀，稍对来说向右边，也就是向东边挪一点，和我们这个房间的墙齐平。这样的话，能够给我们整个的这个过道这块，就相当于把过道加长了。 嗯。 那么把卫生间这一块的话呢，门给它适当的调整一下，这要看一下马桶的位置究竟是在哪里。我是想说把这个卫生间呢，第一变成一个带窗户的明卫，第二呢再把这个卧室卫生间二的某一个部分，就是门的某一个部分增加出来它的一个储藏间，因为这个房间里边能够看到储藏空间确实是有些不足。那么门究竟是加在哪个位置现在不好说，主要还是要看卫生间的马桶能够在什么地方。 嗯， 卫生间的马桶不能在正中间呢，你看咱们这个户型就有可能正那个卫生间那个马桶，如果在正中心点的话，一定得稍微的挪一挪。而且我的建议是，卫生间一改成衣帽间的话，不管是改成衣帽间或是改成卫生间，这个最好都封掉，因为这个卫生间属于在床头的位置。 嗯， 所以我跟刚子池一样的意见，这边卧室一的整个门的位置可以往东面推，然后这两个区域根据实际情况，最好是又有储物的空间，然后最好又是明卫，就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嗯，真的，我觉得女孩一看这个布局图，首先看卫生间一就是一个衣帽间的位置。 嗯， 这打两面墙的柜子，然后里面分点小格，这完美了。而且这里面再放一个穿衣镜，它又是带窗户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挺完美的设计。 嗯，不过像我们在去做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像衣帽间里面不一定要有窗户。 嗯， 因为衣帽间里边有窗户，好像是觉得有一些自然光可以通风换气，但是其实对于这个进脏 落灰是吗？ 对，还是稍微有点并不是美中不足。嗯，所以说我们更会建议在一个封闭式的一个房间里面做衣帽间，比如说里边空气不好怎么办，我们可以给增加一个新风系统。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是干净的，对于衣物的整洁整理其实都会很好。 嗯， 那么对于卫生间来说的话，一定要有一个窗户，这是我们的建议啊，因为毕竟有潮气啊，有异味啊等等，还是有一个窗户一定会比排风扇的效果要好很多。所以说在这个空间里边，您把它调成一部分是储藏间，一部分是这个带窗户的卫生间，这个思路一定是最好的。 嗯， 是，但是我就有点难。哎， 真的不难，我再把这个思路再简单说一下 啊。好， 咱们假如说现在这个不动啊，就是我们现在卫生间的门假如说不动的情况下，我们不在这个地方加一个门，我们可以在这个往里，就是把现在卫生间一和卫生间二之间的这堵墙稍稍的向南挪上一些。 向南挪， 对，也就是将以前的那个明卫生间变得稍微大一点，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浩洋。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请到了我们的谭博士和刚子两个人一起来，还是给大家关于这个户型啊，包括大家在房子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下解答。 这刚才咱们是回答了第二个户型的问题哈。还有什么补充吗，两位专家？ 我这没了， 我也没有。 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户型怎么样啊，有什么大问题没有？这个咱们 这个问题最大的户型怎么刚才聊了嘛，就怕马桶位在中间，如果能错开中间的位置，然后其实把卫生间一的这堵门给封掉，按刚才的方案解决，这套房子其实还可以。 好，那咱们就马上进入第三个户型。 好，没问题。 听众花样年华的问题哈，说我家的这个户型算是手枪户型吗？还有卫生间和卧室全是门对门吗？如果是的话，该如何解决呢？ 大家如果对这个户型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数字3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去了，可以看到了。 这个户型确实来说，如果按居住面积来看呢，它真的是一个手枪户型。但是我跟刚子，我们刚才在研究，它所缺的正北方、正东方跟东北方三个方向，很有可能是别人家。所以这个手枪户型所产生的空间能量的磁场未必会那么的明显，或是作用力会有那么大，属于一个实际看似手枪户型，但是杀伤力并不太大的户型。要是担心说卧室门跟卫生间门相对的情况下，我个人是建议两个门还是尽量，如果不是精装修的房，尽量选择错位，实在不行再悬挂门帘。然后他们这个房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入户门其实也看到厨房门，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个人建议在电视墙的北面稍微需要设置一面玄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他这个厨房改成了开放式厨房，那还算不算是门对着这个咱们入户门？ 当然算 也算是吗？ 改成开放式厨房搞不好还开门见灶了。 啊、 对饮食健康上各方面其实反倒更不好。 所以你像他这种户型一般来说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改成比如说开放式厨房，或者是改成一些就是自己有设计感的这个东西啊，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妙。 嗯，他这个如果因为他入户门一般不可能就是改位置，所以就像你说的刚刚加一个这个屏风， 对、玄关直接做一扇玄关墙出来，哪怕是软隔断， 嗯， 就能才那个起到气流对这个那卧室那个入户门跟厨房门的直接通透。 嗯， 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至于卫生间门跟卧室门尽量错位就解决。 嗯， 对。那这个刚才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他注意的一些问题吗？ 其实也就刚才所提到的，还是加个玄关会更合适。 嗯， 太通透了，咱们取个快递让个快递员把我们里边看得一览无余，这个对安全角度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还是加一个。 其他的呢？ 嗯， 都其他的都还行。 对，其他没这么大问题。 你像客厅这几面墙我觉得特别好好利用一下。 对，你它一定是客厅和餐厅再加一个门厅，这三个厅把这个空间用一用，其实用的也还挺好的。 是是是，整整一面墙啊，一个东西都没有。 嗯。 哎，那他比如说把厨房的那个门改到阳台那边有可能吗？ 就过阳台进厨房是吗？ 就是他不是过阳台，就是说改到 从阳台里面进 嘛。对对对。 这不好说，因为不知道这堵墙到底是能不能够动。 嗯 嗯，不好说。 万一是承重墙是吧？ 嗯， 对对对， 而且也浪费操作台的空间呀。 嗯， 这个厨房并不大呀。嗯， 所以这个在装修过程当中可能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啊，首先就是让这个门别这么通透吧，就确实一览无余了。打开门之后，你们家几口人啊？然后在干嘛呀？是吧？基本上看得一清二楚了哈。还有就是说，这个他说的门对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的是卫生间门对卧室二的门，还是说 也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对，嗯。 然后这个就是要看具体情况，看怎么能处理一下哈。 这个挪一个门位就行，挪两个任意挪一个就可以。 那你们建议挪卫生间的呢，还是挪卧室的呢？ 这个就看结构， 这看结构， 嗯，看它的结构，哪一个清理墙哪一个更好挪一些，那就挪哪一个。 嗯，好，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在听节目哈、就是说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在装修过程当中，因为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户型图哈、就是说可能整个在装修风格呀，或者是整个的这个第几层啊什么方面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哈，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嗯，那咱们接下来看第四个。 嗯，好，第四个。 听众君无戏言的问题，他说：“同志们来看看，我这个户型算奇葩户型吗？啊，这样的户型有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谢谢了。大家如果对于这个他自己觉得算是奇葩户型的户型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数字4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看到了。” 嗯。他所说的奇葩户型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图，或者我大概描述一下，它是卧室1、2、3、4，哎，真不少啊，4个卧室、 嗯， 四个卧室是全朝南，然后呢，客厅是北边的，然后客厅最上面最北边是厨房，大概是这么一个。 我在想，刚你觉得这个它是原始户型吗？ 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像是自己分的是吧？因为我觉得 俩卧室加了隔断， 因为这种户型从我们空间心理学解读叫排排坐户型，就像小孩一下几排幼儿园小孩那么坐，正常情况下说实话我 应该 没见过开发商搞成这样的户型，是不是自己隔的呀？ 我觉得应该是自己隔的。 有那个啥，某某社区哈、就是在那个四环桥边上某个社区，然后他们的顶层就有，比如说3个卧室或4个卧室全朝北的 并排。 对，就全朝北，就所有的窗户都朝北开，但可能没这么方正啊，但是就是全朝一侧开的那个户型，在他们的最顶层的就有这种户型。 这个户型反正从户型图上看并没有手枪的刀把的那么的奇葩，但是从功能上来看确实是属于功能性奇葩户型嘛。 嗯， 这个特别像是合租户型， 很不好用，太难用了。您说的真对，真的特别像合租户型。 嗯， 大家伙都从那儿住着。这你咱们想一个事儿啊， 嗯， 为什么不愿意合租？就是因为之间干扰太大了。 嗯， 这个合租户型看着很像是什么呢？他们之间干扰也太大了。 这个屋子里边离得这么近，而且这里边这些墙体很有可能，有一些一定不是承重墙的， 就清理墙， 他们之间的干扰就一定会特别大。 听个音乐什么的， 对 啊、看个电视， 对呀、啊，你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从里边居住的这些人之间的都会闹矛盾，你该睡不睡，该起不起，对吧？你这个被爹妈整天说，你这哪成了？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里边日后对使用生活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处理的问题。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装修是什么呢？它不仅仅是能够把房子做的一个美化的一个处理，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解决我们房子里边的一些生活方式，而且呢能够改变我们由于环境所造成的一些不便。您比如说就像对于孩子来说有一个孟母三迁，迁的是什么？迁的是大环境，但是小环境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营造出来一个好的环境来适应教育孩子呀等等一些照顾老人呀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再想一个例子，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要回去前两天我爹妈对我还好，还很放纵，我允许我晚点睡晚点起，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允许我这样子的。你怎么还不睡觉？你怎么还不起床？你早晨为什么不吃饭？各种絮叨就开始来了。对，我要离得远远的话他都不知道我几点睡他都不知道我几点起，我把门一锁我以为就出去了。所以说也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太近了，这个卧室之间的干扰还是蛮大的。 你这个比如说要调整的话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这个房子面积其实没有那么的大，然后呢我是觉得你这么多房子有可能会 改成两居最好。 哎，真说对了，两居多好啊。看一看。 而且 Steven 会说了，说这卧室挤一边，客厅那么大连个窗户都没有，说这也是蛮奇葩。然后他一说完我还真是关注到他这厅里面确实还没窗户。然后你看他卧室每一个卧室都有窗户，还俩卧室带阳台，就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就是这个户型出来之后啊，和我们大众所理解的一个比较实用的完美的一个居室还是稍微有点不是很一样。所以说这个也可能也叫做我们传统意义上或者我们自己理解的一种奇葩，怎么着设计的这么奇葩，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我现在觉得就好多咱们说那种公寓或者是板楼特别容易出一些蛮奇葩的户型，因为它都是就这边一侧是一户，然后对面一侧是一户，然后基本上就说这一户如果是几室的话可能都有这种排列方式。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确实要解决一下，要不然确实挺生活上面会挺不便利的。 这反正要是一个家里比如说有3到4个小孩一人一个屋子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哎，说到这个 这个更像幼儿园宿舍 是吧， 舒服一些。 对，然后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又得提一下这个歌华小果了啊。歌华小果因为它这个儿童是电视的主要使用群体之一，所以这个歌华小果就特别加入这个精准的儿童声音识别系统，也叫儿童声纹识别系统，就通过你的声音来判断你这个使用者的年龄，我觉得这个还挺神奇的。你比如说我年龄过了18岁，哎，我在看这个影片啊或者一些东西的时候，哎，就相对来说啊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听声音啊觉得未满18岁或者就是小朋友的话，它会自动过滤掉一些惊悚啊恐怖的啊，或者说可能不太适宜这个年龄段人看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而且其实现在儿童嘛在家都很闹，你有的时候给他找一些他喜欢的节目，然后他就立马就安静下来了哈。 是， 这里面还有不少挺有意思的节目，比如说什么汪汪队立大功啊，恐龙救援队啊、 哎、 什么的哈。 这我都听说过呢。 是吧、就这些是孩子特别喜欢。 我还看过呢。 啊，真 的,、 啊真的啊、恭喜你哈、啊。 恭喜恭喜、 我孩子天天看嘛。 啊，对对对，可能这些孩子们呢就会在里面哎寓教于乐吧。 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机顶盒啊，就是一开始是满足很多比如说成年人的一些愿望啊，我可以在这个机顶盒上看到很多的直播，看到很多的这个电影啊，看到很多的视频的元素。但是呢越来越多的这个电视盒就像歌华小果这样，他关注到了儿童这样的一个群体啊，让很多的小朋友能够在上面找到适合他们来观看的一些视频，而且是一个集合，不用你去在这儿找一点在那儿找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在我们身边关于这个小朋友看的东西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这个上面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集合。 好了，那今天还剩的时间不多了哈、那我们再来说一个户型吧。 行，这个那我们就说说这个刚刚听众给我们发来的吧。 哎， 是还有吗？ 对，就刚刚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户型， 孙倩。 我们也可以哎，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回复那个具体的数字哈，咱们大概描述一下这个户型吧。 好的。 这个户型是来浩洋来描述吧。 哎呦， 这个单子描述会更确切一些。 对对对，我不分东南西北，然后我一描述的话，我估计大家都晕乎了。 好， 有两个听众发来，怎么先讲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先讲第一个吧。 嗯 嗯嗯，第一个户型其实户型还不错，就是一个三居室，进门之后左手边厨房，右手边客厅和餐厅。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客厅和卧室之间的阳台是一个通常的阳台，他们之间没有相对隐私的一个隔挡。如果要是我来去建议的话，我就会建议在客厅和卧室之间的这个阳台的之间啊，一定要加上一个隔挡，比如说高的柜子，或者是一堵墙，或者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不然的话会觉得那个卧室里面休息的时候从客厅走来走去，不小心走到卧室这儿多尴尬。 嗯， 对，所以说把这个隐私性稍微注意一点，其他的其实应该来说问题不是特别。 其他的我觉得那个入户门直接对着卫生间门，倒是可以给卫生间门做成隐形门，或是乃至于是错位，其他的确实没有问题， 嗯， 很不错的一个户型， 嗯，好啊，孙倩这位朋友不知道你听到了吗？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说一下刚才第二位听众给我们发的这个户型图吧， 嗯， 这我就更没法描述了，老师们描述吧。 这个户型其实那个咱们这么乍一看的话，就是里边的每一个小间分的有点太碎了，但是其实要看还可以，也这里边也存在着一个问题，是相同的客厅和卧室之间的这有一个通常的大阳台，那这个大阳台我们也还是像刚才说的是一样，一定要给它隔挡开，别出现了这个 在阳台溜达着啊， 对对对对，这样不是特别的好， 嗯， 所以说把这个问题处理一下，别的应该还行。 其实这个户型是真不错， 对，真的还行。 你说第二个是什么？ 对，第二个户型是真不错， 嗯， 因为它的沙发墙可以放在整个北面，电视墙悬挂在次卧这个地方，而动静还是相对于比较分离，餐厅又在厨房的门口， 而且还会有一个独立的房间是在边上，离另外那两个房间离他们远远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想干嘛他们都管不着。这挺好的， 这是一个美好的设想啊， 嗯 啊，所以这个应该是 没有硬伤的大房子，这个可能是这个图画的不够完美，这要让开发商来做图，绝对这户型会做得很漂亮， 嗯 嗯， 所以这个听众逗号啊，应该是逗号啊，听到了刚才两位专家这个评价之后，您啊，怎么说呢，应该满足了吧。 就我觉得确实这个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户型可能在后期装修上面就没那么费心，就是你要改动的不多，那， 嗯， 如果户型不太好其实可以通过一些装修的方式来弥补， 嗯， 加一点东西啊，或者说改变一些门的方向啊等等哈。 嗯，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2:45，咱们今天的住在876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来答疑解惑啊，也非常感谢这个赵爽同学今天来替班哈， 一起分享了一下这个对家的一个认识是吗？ 希望以后常来啊。 哎，好的好的好的。 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赵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欢度国庆，北广购物优惠大促再升级，10月5号至10月8号期间来电订购商品享92折优惠，新用户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公众号也可以享受优惠哦。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平时大家最喜欢听到的小青海参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经常接到电话说，哎，这小青海参去哪儿了，他们经历了一大劫。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许莹跟大家介绍一下小青海参到底去哪儿了。 大家好，我是小青海参的许莹，都知道买海参找小贤，但最近怎么找不着了呢？ 真是。 对，因为是这样，8月初的时候啊，整个大连海参遭遇了行业性的一个打击，40度的高温，本来海参它能忍受的高温也就31度，但是由于高温太高了，海参大部分海参已经化掉热化在海底了，所以现在很多海参包括一些小企业是没有海参可以销售的，我们小企业同样面临这个打击，你像整个海疗参行业的打击是100亿以上人民币的打击，所以这个打击是特别大的，小企业面临着关门啊倒闭，因为它没有海参销售了，那大企业面临着源头价格就上涨了，我们都在涨价，然后价格非常不稳定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没有来到北广。那今天呢，是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小秦全国的店面统一完成了调价，所以今天来